欢迎大家来听妞妞讲故事，同时欢迎有更多的朋友参与进来，我们一起来见证和记录这些美好的成长历程，让我们记住这个保存童年的空间，妞妞点日记本点 ORG。小朋友们，今天的妞妞讲故事呀，我们接着说首播的花絮故事之二，这个故事的名字呢叫做泥人猪的故事。老天津卫啊有个著名的泥人张，小七彩童年俱乐部呢有个著名的泥人猪。泥人张的故事啊咱们得向爷爷奶奶打听，而泥人猪的故事呢妞妞不说大家绝对不知道。首先必须声明一下的是，我们的这个泥人猪可能是泥人张的崇拜者，但绝对不是泥人张的第多少多少代旁系传人。我们的这个泥人猪的手艺呢是自学成才的，全靠一个天赋。而且呢这个泥人猪呀是个理工科出身的可爱大姐姐哦，平日里十分理性，跟成天满眼睛世界真奇妙的妞妞截然相反。用强妈妈的话来说呢，泥人猪姐姐是试茶得慢慢的品，而妞妞呢是速溶咖啡，味道好坏一喝就知道。遵照卢梭先生的教导，妞妞决定誓死捍卫强妈妈发表意见的权利，但是对于这个评论本身保持沉默。好像是题外话说多了哈，赶紧回正题来说我们泥人猪的故事。话说呢，去首播的前一天啊，大家都在忙着为活动做最后的准备工作，其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内容呢就是用彩泥来制作几个景泰蓝的模型，以便呢在活动当中